陪你分享你的所有。 就有人会听见，哭泣让我感到疲倦，快乐听来遥远。在梦里扮演失败的小方便，没有爱情并无所谓。我想这是幸福的人们发明的论点，常常寂寞太过节俭，让人无法坦白渴望被你爱的滋味。睡，想想他又害怕他会消失不见。女人是最不要自由的灵魂，男人却为她游荡在美。 Yeah.

是一个个热吻，谁令到我心加速跳动？情是是一次你的嘴角，忘掉了以往痛苦的失落，浪漫呼吸中。漆黑中，就只有你共我，从没有这刻的冲动。 我见我一双睁眼吧，让我把这

把一切看得开，丢掉往日的冲动，真心面对现在。我不知是否我不该想得太明白，平静的默默等待你会让自己回来。我不知是否 大千世界就好比弱水。